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刚才的节目中，作家文化学者苏红月女士为我们梳理了中国文化中菊花文化的发展。中国文人对于菊有一种特殊的情怀。下面的时间，我要和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的创始人史军先生聊聊菊花。我们听听植物学家眼中的菊花是什么样子。 说的菊花啊，跟现在很多意义上说的菊花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差别。比如说我们在花店里还是会买到一些比较另类的菊花，或者说不是我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菊花。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非洲菊啊，非洲菊最典型的一个差别是什么呢？我们平常所说的我们的这个菊花啊，都是木头杆子啊，或者说我们植物学上叫木质化的这个茎杆儿，而那个非洲菊呢，你看它那个花的那个杆儿啊，或者我们叫花亭啊，其实是不没有木质化的，稍微缺点水，那个非洲菊就 耷拉 下来了。菊花没事儿，菊花再缺水，它也不会耷拉下来啊。 嗯， 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其实植物学上所说的菊花啊，就是指就是中国产的菊科菊属的菊，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概念被扩大化了啊，延展到了其他的这种刚才所说的非洲菊这样的一些菊科的其他的植物啊，我们都把它叫做菊花啊。包括我们路边啊，最近大家在路边一定也能看到很多的这个装点对绿篱的这些小菊花，包括说什么金鸡菊呀、孔雀草啊。还有紫菀啊，这些其实它们的广义上也都算菊花，但是都不是我们中国传统意义上说的那个真正的菊花。 说到菊啊，因为分类会很细致，门纲目科属种啊，它包含的太广博了。菊花是最早是产自中国的吗？ 没错，菊花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花啊。这个花卉，其实中国人很早很早就接触这种花了啊。最早的关于这菊花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周代，夏商周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就发现，哦，这个花开花不太一样，别的花都是在春天正值开花，好嘛，这个花是秋天，别的花都不开了，都落叶的时候它才开。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啊，也是让我们中国古代人比较容易注意到它的一个事情啊。菊花这个花啊很有意思啊，它最早啊这个被大家关注到啊，其实不是仅仅是为了看它的花呢。我们最早关注它这个东西其实是为了吃它的。其实是当食物或者说当药物来用的。 中国人其实还是很现实主义的。 对，其实中国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的花啊，其实就是因为很多的野生的这种种类，他们最初进入我们生活的时候并不是为了看花而存在的，而就是为了吃而存在。不仅仅是菊花啊，就包括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大朵大朵的牡丹花，牡丹花最初也是为了吃而存在的啊。 对，牡丹是皮可以入药的。 对，取丹皮。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啊，牡丹是干什么的？烧柴火用。 这有点暴殄天物、焚琴煮鹤的意思啊。 对，但是这柴火很好用。为什么呢？ 好烧， 因为它很干。我们经常说枯枝牡丹嘛，枯枝牡丹这那枝条啊，一到冬天的时候，它会变得很干燥。那把这个收回去以后，烧柴很好用所以呢， 后来发现，哎呦，花还这么好看。 对，就包括说我们啊有名的这个大文人陶渊明我们说我们知道这个他特别有名这个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干啥去呢？我相信那个时候不大是可能啊，用这个菊花去装点这个室内。 就不是说陶渊明弄一花瓶 对， 插两朵菊花在那 儿。对，这个不大可能，很可能是去把这个东西就 做汤， 做汤 跟采蘑菇是差不多。 对， 从实用角度出发， 很多时候其实菊花它的好处就是不是那么特别的挑地儿

当您老了，有我陪伴。10月14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快不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晚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在刚才的节目中，作家文化学者苏红月女士为大家梳理了中国的菊花文化。那么在下半时段和我们一起聊菊花的是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的创始人史军博士，欢迎史博士。 大家好，我是史军。 秋天是一个相对比较萧煞的季节，这个时候柏木已经凋零，但是菊花还会盛放，其实让人心里有一个过渡空间。 对 啊，觉得其实冬天还远，还有这么美好的植物在陪伴着我们。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罢百花杀，就是其他花都不开了，可是我傲然独放，这个很厉害啊，他有君子一样的品格啊，是不会说你们春天啊百花盛开我跟你们去争艳，那是我不屑于做的事情。当然这是后来文人赋予他的啊。 对，在我们看来嘛，这个东西其实是菊花的心机太重了。 在植物学博士眼中啊，菊花其实心机蛮重，为什么？他为什么选择秋天开呀？ 其实这也是一个自然适应的一个结果啊。我们说每种植物它都有自己的一个生命的周期和历程啊，这个是其实是跟它这种千百年来甚至上万上百万上千万年来这样的一个演化过程到今天为止它形成了一个生活的习惯，是按照这种的规律来做的话势必会给它带来很大的好处啊。那菊花为什么在秋天开花呢？那也是因为秋天开花有好处，为它服务的虫子就多了。 哦，因为其他的已经服务完了。 对， 服务期已经过了。 对， 现在 free 了。 对，这个很重要啊。其实一个植物开花嘛，它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结果嘛，啊，要产生自己的后代嘛。开花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势必牵扯到这个传播花粉呐、啊。如果说是在春天开放的时候，也不是不好，春天开放也好，是为什么呢？因为春天的那虫子特别的活跃。 对呀、 啊，因为忍耐了一冬天了，他们都需要寻找食物哈，那、都出来，比较多的植物都会选择这个时间段开放，啊，但是这个时间段开放就会带来一个麻烦，啊，一起开的话，啊，有那么多个花啊，那么多种花啊，那虫子啊，忙的都不知道该挑谁，这还是小问题。 旺季。 对，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些虫子在这些花之间如果没有特别的专一的话，那蹭来蹭去的话就会把不适当的花粉或者说把适当花粉浪费在不适当的花上了、 oh. 啊，它就不会专一的从比如说从菊花下朵还是菊花再下朵还是菊花， 我只经营这菊花的范围。 对，那在春天的时候这种情况 就会变得比较的麻烦那但是到了秋天虽然说这个时候气温比较低，虫子也不是特别活跃了，但是这些虫子没得可去了呀。那很专一的为它服务， 就打了一个时间差。 对，就所以这个是一个选择嘛或者说生物之间的这种权衡，它选择哪个时间段实际上是生命生存的一个原则。 说到菊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种类，外行人可能不太懂植物学的人看，有单层的，有复瓣的，有的花朵特别大，有的花朵就比较小，这涉及到一个比较专业的词叫花序 对， 那菊花应该是什么花序？ 菊花是一个典型的头状花序。 为 什么叫头状花序呢？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圆盘，它实际上好多的花都在上面菊花好多时候我们人呢对它进行了大量的这种培育以后，反而不大容易看见这种结构了。其实如果我们要类比的话我们去想象或者说看一下那个向日葵，那是最典型的 一个大圆盘， 是吧？一个大圆盘 头状花序， 对，然后周围有花，中间有花。对，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一朵花，上面全都是花瓣，实际上不是。准确的说是它一朵菊花是由非常非常多的小花组成的。一个花瓣 我们认为的 一朵花， 我们认为的一个花瓣其实就是一朵花。 对，没错。所以它实际上是由好多好多个小花组成的一个像脸庞或者说像头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花序。要不然我们的菊花里面还有像这种狮子头这样的品种，真的是像是一个鬃毛飞舞的一个狮子的头。但就是因为它的好多的这种小花都炸了起来，花瓣显得是非常的立体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向日葵也是这样吗？ 向日葵也是啊， 就是每一个我们今天说瓜子上面其实都是一朵花。 是的是的，我们吃的每一粒瓜子其实就来自于一朵花 结下的种子。 没错没错准确的说应该叫果子它的这个状态其实跟我们什么呢？跟我们的吃的这个花生或者说跟我们吃，甚至跟我们吃的桃子，其实是一样的结构，就是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果子只有剥到里面的瓜子仁了，那才是真正的种子。 对，就相当于桃核。 对， 瓜子皮儿其实相当于桃的肉。 对，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是我们说到了，菊花它的花序是非常典型的 头状 花序。菊花在我们眼里感觉，它这个样态就是有千种百种， 对， 颜色可以说丰富多彩。所有的菊花，您刚才说到了，它最早其实是中国本土产的这样一种植物，一种花卉。 对。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硕大的、经过培育的这种很漂亮的这么一大朵，其实它和我们在路边看到的那种小野菊，其实是一个亲本，是吗？ 对。 都是从那儿来的。 对。其实最终来看这个演化过程的话，你就发现很多种花卉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或者说一个经历都会从野生祖先的非常非常单薄的状态，到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非常繁复的，或者说非常非常绚丽的一个状态。在野外的话，它花不需要长成那个样子，资源不能都浪费在这个花瓣上。开成 什么样是吧？ 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开一饭馆这饭馆呢，你这不能把所有钱都用在招牌上是吧？ 都用在装修上。 对，招牌上是需要花一些钱才能把食客招揽来是吧？但是呢，这你要是把钱全都花在招牌上了，得你这后厨还干不干活 对，连锅和灶都没有。 对，这不可能产生收益了。同样的在野生植物当中，其实也都有这样的权衡，就是说这个花瓣够用就好，能把虫子招引来就好了。至于说人，喜欢不喜欢，这人家根本就不关心，不关心。只不过在菊花就被人喜爱以后，真正喜爱以后这事儿就变了。大家会选育那些花瓣颜色特别的、花瓣够大的，然后最好还是有香气的这些植物包括说菊花进行培育。而这个时间呢，其实离我们时间并不长，就菊花真正 在中国的这个园艺的世界里面占据一席之地，或者是开始被选育，那已经到了宋朝以后的事情了。 嗯， 啊，宋朝的时候，这个皇家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宋朝人， 宋朝人 更喜欢菊花， 喜欢这东西啊，哦、特别是在当时的这个开封啊、嗯，在都城开封啊，那个时候，在开封的话，大量的这个工匠在培育这个不同样子的菊花，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菊花才真正的啊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赏花卉。 嗯， 啊，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很多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好多好多这种比较有名的一些品种啊、嗯、而且基本的这种培育的方法呀，还有培育的这种技巧啊，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啊。比较典型的就是要把这个菊花嫁接啊。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嫁接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就是保证了那些奇形怪状的菊花能够不断的去延续下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如果那花啊，它已经变得非常奇怪了，第一，它这个产生种子的能力肯定是下降了。我们刚才说了那个饭店的那个问题，招牌太大了，这个势必影响它的生产啊。另外一个就是，要想把这个纯纯的这个品种啊传播出去，传递下去，那还得有这个，还得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时髦词叫克隆嘛。 嗯， 啊，你克隆，你得不断的去拷贝这些东西才行。但是从种子种，这基本就不知道会长出什么东西了啊。那个时候的人就会发现，其实啊，不仅仅是在菊花和菊花之间可以嫁接啊，就是菊花的杆苗子之间可以嫁接，甚至是菊花跟其他的菊科植物，甚至是很多的蒿子那之间都可以进行嫁接。而 蒿子也算菊科植物？ 对，蒿子 也是菊科植物。它们的叶其实有点像哈、 啊。对对对对对、哦、是有点像啊，在很多的蒿子之间它们其实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嫁接。 哦， 这样嫁接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呢这些蒿啊它本身的根系特别的强健啊，作为野生植物嘛，它这根系特别强健， 嗯， 所以呢，你把它嫁接到上面以后，反而让这个菊花长得 更壮， 对对对，就是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啊。 刚才史博士说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说在宋朝的时候，大规模的这种大范围的这种菊花的培育，比如说它的杂交啊、嗯、出现了，这也和不同时代不同的审美有关系。我们知道唐朝那是一个盛世啊、嗯、 对， 所有的女人艳丽像杨玉环一样，她们喜欢的花，我们看那个簪花仕女图，她们都是大朵的戴在脑袋上，是吧？ 没错， 她们一定是应该喜欢牡丹。 对对，那宋朝的时候那肯定都是喜欢菊花这样纤细一点东西嘛、 嗯、说到审美啊，我们经常会把女人比作花，女人如花，那么在唐宋这两个王朝当中，其实我们对于女性的审美发生了一些改变。蒋勋先生在讲中国美术史的时候聊到了唐宋之间对于女性的审美，其实就说到了这种微妙的差别。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每个朝代应该都有女性，可是一个朝代在艺术里会特别去表现女性的美，这个是唐朝的某一种特征。因为在宋以后，你会发现艺术里表现女性的就越来越少，或者说可能会觉得女性不值得去特别去赞扬她的美，或者说女性可能变成有一点妨碍了道德，就觉得哎，如果艺术家太过度的去表现女性，是不是有一点违反了道德？这些都有一些观念的问题。唐朝今天出土的女性的雕塑的美这么多，背后的背景是我们值得探讨。这里面有一点我们应该要了解到，就是唐朝的女性社会地位非常的高。 嗯， 我们都知道唐朝出了空前绝后的一个女皇帝武则天，他们觉得女性跟男性有一个比较平权的关系。那么这里面主要是说，女性并不是成为男性的附属，很多的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面，女性有一点变成男性的附属，她艺术上 即使表现女性的美，可这个女性的美可能是比较瘦弱的，比较可怜的。那唐朝的女性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她非常的丰满，她的整个体态有一种健康。有很多人刚开始不习惯，说一看到说，哎呦，怎么唐朝女人这么胖。那我想胖是一个讲法，另外一个讲法是丰腴丰满，就是她觉得她很喜欢健康的美，她不喜欢病态的美。因为我们觉得宋朝以后女性的美常常有一点可怜，就是表现女性有一点瘦弱，弱不禁风才是美。可唐朝的这些女性你绝对不相信她弱不禁风，风绝对吹不倒她的，她有一种体态上的很豪迈的感觉。那因此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说，这种豪迈来自于女性跟她的社会运动的关系。唐朝的女性很喜欢运动，比如说打马球，骑在马上打马球，大量的运动里面那个体能消耗也使她吃东西吃得特别多，最后她的身体的体态就养成一个跟其他朝代不一样的女性的某一种美。所以因此我想，如果我们看到唐朝的这样的女性的美，我很希望大家会觉得跟我们今天所谓的瘦身运动其实是蛮不同的。 在刚才这段录音中，我们听到啊，蒋勋先生讲到，在唐朝的时候啊，人们更喜欢丰腴一些的女性啊，她们的审美是浓艳的啊，喜欢大花大朵的牡丹，花中之王。那到了宋朝呢，对于女性的审美改变了，喜欢瘦弱一些的。那对于花的审美呢，从牡丹也变成了纤细一些的菊花啊，这种改变其实是很微妙的。 这个其实啊，还有一个原因也要看到，因为唐朝的整个的天气的状况跟宋朝完全不一样，不一样。 你说因为地理的原因，还是整个中国？ 整个的气候的时代啊，地球啊，它这个冷热啊，其实不是固定的，历史上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转换温度。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有冰期，那冰期的时候，这整个地球就冻起来了嘛。但是唐朝和宋朝它之间，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其实也没差多少年啊， 没差多少年， 中间加于五代十国也没多少年， 差了两三百年， 也就是那样吧， 两三百年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两三百年它之间会有一些小的温度的波动啊。那唐朝的时候其实是在唐初的时候是最暖和的啊，然后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慢慢就变冷了啊。到宋朝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变得非常凉快了，大概整个宋朝的温度要比今天啊，我们今天的平均温度大概要偏低1到2摄氏度，但是唐朝的是偏高1到2摄氏度。你想，听起来不是什么事儿是吧？ 但是是很大的事。 对，这听起来好像这不就差一度吗？那 或者说 差 了3-4度能怎样？ 对，但是真的这个，在地质历史上啊，这差一度差非常非常的多。 我有一次和一个农业博物馆的老师聊天啊，他就说到人类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这样一个转化，大概是公元前8000年到10000年的时候吧。其实他说到了一个，他说那时候地球温度发生了变化，是升高了4度。 对， 好多植物就不长了，没有办法，大家不能再就是游猎了，停下来吧。 对，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微乎其微，好像今天和明天差4度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关系非常大， 关系太大了啊！这个1-2度的差别就意味着什么意思呢？意味着我们春天的来临的时间就会更晚， 对， 然后冬天来临时间就会早。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看花卉上，就会发现这牡丹什么时候开啊？牡丹要到春末夏初了才会开嘛，这个给它的时间就非常非常的有限了。 对，因为春天来的晚嘛，是吧？ 对啊。但是给菊花的时间就会变得比较长，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耐寒的一个花卉。 哦， 那到这个时候，那肯定是赏菊花的这个可能性，或者说时间就要比牡丹要好多了。 这个观点特别有意思。其实我们人的一些审美文化上的一些改变，我们可以这样去分析，但是它更重要的是有现实的物质的东西去支撑。 没错。其实我们今天做的很多很多事情，它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不是没有由头的。 对 ， 或者说我们在分析文化的一种流变，你如果单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其实还少了很多支点啊。 没错，最本质的事情啊，我们都说是物质嘛，物质还是决定意识嘛。 对， 这个东西是放在哪个朝代，放在什么时间， 都是这样子的，它不可能说我们脱离了这个物质基础。反过头来说，那个唐朝为什么它的服饰是那个样子的，是吧？那么轻薄，是吧？然后很多人说啊，唐朝服饰哇，为什么穿那么少， 露的那么多？ 对，那热嘛，那是很简单一件事，是热嘛，不是因为别的意思，是吧？ 当然，这国家也强盛，人也稍微怎么说呢，高兴 是吧？ 胖就爱出汗嘛， 就是得到的食物更多，脂肪更多啊。你这个胖嘛，胖了以后脂肪层扣了以后，你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衣物御寒了嘛，啊！但是你宋朝不一样，宋朝首先是变冷了，变冷了你直接影响到的是农业生产，你吃的也不多，那你不多穿点还行吗？是吧？ 对，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唐宋之间啊，因为温度的差异，因为物质环境的改变，直接影响了他形而上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追求。我们原来说唐朝人啊，这个比较自由，比较奔放，他们喜欢牡丹，有一句诗叫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那种感觉就是盛世的感觉。 没错， 到了宋其实不大一样了啊。你看宋代的这个文化，因为后来他还经历到南迁这样一个变故啊。 没错， 他喜欢的这个包括他的瓷器，你感觉啊，那汝窑都是小件儿，是吧？没有大的，和元代那种罐子的青花没有了，细不楞登的，那是宋代文人的一种审美。 对， 加上啊，确实是冷了，秋天这菊花它也愿意开，再加上整个的这个历史环境啊，可能开封人家就菊花就是开得好，所以宋朝人他就是喜欢菊花。 是的，是的，是的，多方面的吧，啊，这样子一些因素还是最终决定了一些我们今天看起来流变，就是大家兴趣爱好变化，产生了一些结果，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并不是那么简单哈、 啊。 其实背后有很多原因。 对，就是的细节吧，就包括说宋朝其实，很多的这种寒冷条件下促使的这种园艺技术的提升，也对这种花卉的这种改变也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影响。天气变冷了以后，你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包括有限的这种耕地的条件下，有限的雨水条件下，来产生更多的食物，这对很多人其实都是一个挑战，是吧？特别是对于我们的农学家和园艺学家，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在他们做了一些解决和一些处理之后啊，产生的这些技术再反馈到我们生活中间来，你就会发现哦，这个真的跟之前就不一样了。 对，就历史是环环相扣的。 没错。 以上就是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不知道这期节目有没有让您对菊花有了更多的了解。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菊花残满地上，你也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湖面身上。